听录音，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 一，周末大双做什么了？ 周末大双参加了一个聚会。 二，前天安妮做什么了？ 前天安妮听了一场音乐会。 三， 昨天你们做什么了？ 昨天我们参观了一所大学。四，刚才你做什么了？ 刚才我发了一个短信。 五，你借了几本杂志？ 我借了五本杂志。六，弟弟画了几张画？ 弟弟画了三张画。 七，奶奶学了几门外语？ 奶奶学了两门外语。 八，金美英选了几门课？ 金美英选了六门课。 九，阿里买了几件衬衫？ 阿里买了两件衬衫。十，你照了几张照片？ 我照了很多张照片。